中会会合你，为你身心我实在好奇。可惜听朝想早起，你说此刻肚饿到你，我说家中有便当赶到你家，转眼已晨曦。明明连名大姓是你，然而如何似爱着你，叫你情人知己兼心肝宝贝都不欢喜。喂喂，我这么称呼你，喂喂，我这么喜欢你，每次我为你也有爱煞你滋味。我每次叫你名字，仿佛都紧张得喘气，力清方可趁力死你，惨得过喜欢这怨气。喂喂，我不敢委屈你，喂喂，我不敢不宠你，奋斗再奋斗，要有你与我天地。我也会故意顽劣引诱你，不得不生气，专登俾心机呵护你，惨得过我真的比较怨气。在电话中再会合你，你说刚刚那便当够味，我困得将双眼撑起，为你应该答谢够你，你说这可锻炼我不眠聊天，增进我自己。明明连名大姓是你，然而如何似爱着你，叫你情人知己兼心肝宝贝都不欢喜。喂喂，我这么称呼你，喂喂，我这么喜欢你，每次我为你也有爱煞你滋味。我每次叫你名字，仿佛都紧张得喘气，力清方可趁力死你，惨得过喜欢这怨气。喂喂，我不敢委屈你，喂喂，我不敢不宠你，奋斗再奋斗，要有你与我天地。我也会故意顽劣引诱你，不得不生气，专登俾心机呵护你，惨得过我真的比较怨气。专登俾心机呵护你，惨得过我真的比较怨气。